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啊。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啊，下载听听 FM， 或者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啊，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回顾哈，过去哈历届冬奥会的精彩的故事哈。今天来跟大家共同回顾的是在1948年那举办的第五届圣莫里兹冬奥会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届，同样的也是故事很多啊，很精彩的一届冬奥会。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的哈，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乐乐好。 哎，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回顾的是第五届冬奥会哈，圣莫里斯冬奥会，这是在1948年举办的。上一届，大家还记得什么时候举办的？是1936年。 对啊， 冬奥会一般都是这个四年一届，但是这一届呢，一隔12年啊，时隔12年，冬奥会才重新啊，展现在世界的面前。那么这12年发生了什么呢？大家看这时间节点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是在这12年当中发生的，等于，其实是令冬奥会不得已中断哈，暂停了好几届，而且第五届恢复哈是在这个圣莫里茨，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圣莫里茨这个名字之前出现过啊，他之前办过冬奥会， 对对， 20年之前啊，1928年的时候那届冬奥会就是在圣莫里茨办的啊，过了20年之后，哎，又回来了这样一个瑞士的小城市哈，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又挑选了这个地儿来办？我们其实还是先来说一下，这个奥运会当中中断这12年吧，啊，中断12年是因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其实冬奥会还是数次想，这个继续举办的，但是就因为这个战争原因，是举办之后哈又推迟，然后又这个又转到其他的国家办，然后其他国家又不办哈，中间发生事情很多， 对，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啊。这12年间，大概这个冬奥会也是几起几落哈，最终是这个空了这12年。这12年之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崔教授先来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是的，正像您说的啊，第五届冬奥会呢，原来计划1940年呢在日本札幌举办，但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战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日本政府呢就强令日本奥委会放弃主办权，所以是他本身的原因啊，放弃主办权。那国教会呢，原来有意识把会址改在中立国瑞士的圣莫里茨，但是也没有成功，也没成功。那后来呢，申请承办1944年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呢，有这么几个啊，你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挪威的奥斯陆，德国的加密市帕登基星和意大利的，科蒂娜丹佩佐，所以这个呢，你看40年没举办成功，那44年那要承办吧，就和几个国家开始申请了，而且意大利的科蒂娜丹佩佐呢，最后还中选了， 中了啊， 但是很可惜啊，由于第二次大战的世界大战呢，1944年的第六届冬奥会也没有能够按时举行。那这样一来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啊，1940年这一届和1944年这一届，这两届冬奥会都是因为战争而中断的。那由于这个冬奥会呢，是要按照实际的举办次数来进行的，不像夏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你有各种原因停了以后，但是这一届没举办还要按次数计算，但是冬奥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两届冬奥会呢，因为战争未能举办呢，它在历史上就没有计算届数， 没有计算 啊，没有计算，本来这是其中的两届， 应该是第五届和 第六届， 第六届， 这两届就取消了， 那到了1946年呢，国际奥会在瑞士洛桑举行第40届年会。那这次年会上呢，那瑞典人的埃德斯特隆呢当选为新的国际奥会主席，也就是第四任国际奥会主席。那国际奥会呢就希望在英国呢举办第14届夏季奥运会的同时呢再举办第5届冬奥会，要按照惯例啊。但是呢英国国家奥会认为啊，要在不足的2年之内呢，这个期限内同时举办夏季奥运会跟冬季奥运会，尤其是冬季奥运会只有1年多的筹备，按这个日期他认为比较短了，他是不堪重负。所以这个包括场馆建设啊，包括人员组织等等吧，他是决定他认为完成不了，所以婉拒了承办冬季奥运会的任务，并且建议呢由中立国瑞士利用现有的场地设备来承办第5届冬季奥运会。就这样，这个原因呢就是圣莫里茨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承办2届冬奥会的城市。是这个原因他获得了承办权， 就本来想让英国办， 对对， 但是 国际奥会的意见是英国，你 英国办， 你夏季奥运会同时呢你再举办冬季奥运会 啊，但是英国拒绝了， 对， 因为英国确实这个是也是二战的参战国， 对对， 而且在战争当中也是就是损失也是比较惨重的啊， 对，而且也就从这时开始呢冬奥会和夏奥会不是在同一个国家举行， 算是正式的分家了， 对， 正式的分家了。以前都是说在同一个国家，你比如说上一届我们说了，那么德国啊，你办了夏运会，那你顺道就把冬奥会也给办了吧，啊， 对，国际奥会早期它有一个这个规定，也有这个文件规定， 啊，这样规定啊，也是从这一届1948年啊，这一届开始啊，冬奥会跟夏奥会彻底的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一届呢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圣莫里茨啊。当然我觉得为什么一直啊，这个崔教授刚刚也强调了，在瑞士中立国啊，他其实本来就是之前就本来空那届就想着他来办，然后最后还是落到他这儿。这个中立国其实瑞士这个国家哈，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啊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啊，这个放在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这个二战之后这第一届，二战之后第一届哈，世界是刚刚从这个战争的阵痛当中恢复过来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参与这种体育竞赛，尤其是奥运会，它是代表和平友谊的这样一个盛会，正是因为刚打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很多国家他们对于以这样一个体育的方式来进行重新的这种国与国之间建立起这种交往交流还是很迫切的，所以这届的冬奥会也是吸引着很多国家来参加，包括有很多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这个国家啊，比如说冰岛，那比如说韩国啊，这都是 是 啊，这都是第一次来参加。但是呢也有一些国家被拒之门外，没就是不让他参加，谁呢？就德国啊，日本，我们所谓的这个叫轴心国， 对对对， 这是被拒之门外，没有让他们这个禁止他们来参加这一届冬奥会。所以这届冬奥会整个的这个参赛国家的规模大概有多少，有哪些是这个新入围啊，新进入到冬奥会的国家？ 这个1948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1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圣火呢，最终又在瑞士的圣莫里茨重新点燃。但是通过战争的洗礼以后，人们对象征和平友谊和进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充满了更大的热情，也充满了更大的希望，因为战争吧对人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不光是心理上还是其他方面，所以通过奥运会呢来重新铸造和平是人们的一个大希望。所以1948年1月30号到2月8号呢，坐落在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脉贝尔尼纳山下的一个圣莫里茨第二次迎来了冬奥盛会。这个大会举行的时候呢，来自亚洲、欧洲还有美洲、南美洲共28个国家的669名运动员参加了本次冬奥。当然这里边呢还包括了女子运动员77名。第一次出现在冬奥会上的国家有哪些呢？有丹麦，像刚才你说的还有冰岛、黎巴嫩、智利还有韩国，是亚洲的韩国。但是值得提及的是，是这次冬奥会呢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被拒之在门外，所以你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参加这项和平盛会。这次大会开幕式以后呢，是整个瑞士比较重视，当时瑞士的总统呢恩里克塞利奥出席了开幕式，冰球运动员呢里卡多托利亚尼呢他代表运动员宣誓。 那由于本届冬奥会是因为二战中断了12年，因此呢，本届冬奥会也被称为呢复兴奥运会。 复兴奥运会， 哎，所以在冬奥会历史上，它就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复兴奥运会， 对，复兴奥运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那大家重新啊，通过这样一个运动的方式走在一起啊， 对， 也非常的不容易啊，确实是在世界满目疮痍的情况之下，用这种体育的方式给全世界其实带来了新的这种希望。另外，其实这届冬奥会啊，单项的数量也是有所增加的，大项没有多哈，大项依然是保持四个大项，但是增加了一些单项，就是有一些新项目 是 啊入围到这一届的奥运会当中了哈。 对对对对对。你看本届冬奥会的这个比赛项目，像刚才你说的大的项目，这个数量没有变化，还是认为四大项，但主要它有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北欧两项，高山滑雪，有舵雪橇，这个卧式雪橇，速度滑冰，环岸滑冰，以及冰球，这个共四大类，九大项啊，你说的是四大项， 九大项， 九大项，在这个九大项里还有22个小项，共22个小项，其中呢，这里边呢是高山滑雪的比赛分成了三个项目， 比上一届多了， 对，一个男子和女子的滑降，还有一个 回转， 还有一个两项全能， 对 对，值得提议的是，男女的快速降下和回转呢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的一个项目，这两项目挺有意思。另外呢，这届冬奥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项目里边啊，列入了冬季五项。冬季五项是包括什么？越野滑雪、手枪射击、雪上滑降、击剑和越野骑马。这是冬季五项。另外还有一个军事巡逻，这两个表演项目。有舵雪橇呢，和这个也就是呢滑雪雪池运动呢，它是继20年前的1928年的冬奥会之后呢，第二次被列入了正式比赛项目。比赛呢是在一条质量上乘的冰山滑峭的赛道上进行的。那最终呢，意大利选手呢尼诺·比比亚呢从冰山上冲下来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并且以2轮5分23秒2的总成绩呢获得了冠军。所以冬奥会的东道主呢，瑞士人，结果没有能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任何的奖牌。所以这个虽然项目增加了，但是东道主的他的特色项目呢，在这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 没有展示出来。他们自己觉得啊，手拿把钻啊，我又是有这个主场之力啊，但是这个项目没有拿下来啊。但是这些项目的这些新项目的加入啊，确实也是对这些大项的发展，起到了这个助推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很多项目啊，也都是这在这时候新加，比如说这个高山滑雪当中加入的这个男女回转障碍和快速降下，这个都是上一届第一次高山滑雪进入奥运会的时候没有的项目啊，都是新增加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的高山滑雪的比赛形式，跟现在的形式就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它是这个项目也发展了，技术也提高了。 另外，其实这届冬奥会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可以叫乌龙事件哈、或者乌龙事故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国家啊，他派出了两支队伍来参加同一项比赛、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都熟悉的世界杯的比赛啊，当然咱们中国队呢，看这个样子进入世界杯这回比较困难啊。但假设啊，我们进入了世界杯，说我们能不能派两个队去踢，中国一队、中国二队？人说这事儿肯定不行，这没听说过啊。但是这届，圣莫里茨1948年的冬奥会当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啊。这个国家呢是美国，美国当时想派两个冰球队来参加这个冰球赛事。这是怎么回事？说他，我们知道美国冰球实力很强啊，这个加拿大是冰球的发源国啊，当然美国在他跟加拿大接壤，他玩冰球也很厉害，那也不能说你厉害就派两个队来吧， 这是有原因的。其实这说实在，与美国，这个奥委会对他们这个冰球队的整个的系统的管理还是有关系的，出了问题了，因为参加本届冬奥会冰球队的有9个队啊，其中美国闹了一个双胞案，就双胞胎，被称为双胞案， 双胞案， 因为他仅有2支队伍同时报名了，他这里边是有原因，因为报名的是一支是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队，另一个是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 代表的组织不一样， 对，那后者呢就是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呢，不受美国奥委会的管辖，所以只有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队，受到美国奥委会的管辖，但是呢。 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呢，它是国际冰球联合会的会员， 嗯， 所以两者都自称代表美国队， 嗯， 那这两个球队的到来呢，在圣莫里茨呢引发了一场几乎波及整个赛会的危机， 嗯， 那瑞士组委会认为呢，说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它是国际冰球联合会的成员，因此呢，它应该是作为参会的。参加比赛的这个参赛队， 嗯， 当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正好那个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啊，恰巧他坐在看台的贵宾席上观看比赛，那观看比赛，因此呢，就美国奥委会就同瑞士组委会围绕着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的合法权益问题说展开了争论， 嗯， 哎，美国奥会主席就认为啊，他说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未经过美国业余联合会的批准， 嗯， 因此呢是非法的， 嗯。 要求组委会撤销决定，啊，恢复美利坚合众国的声誉。但是这个结论确实在这个争论呢，在整个奥运会上持续了一周。 嗯， 每天就是冬奥会的每天的命运都在受到威胁啊，有提出抗议吗？啊，但是最初的时候呢，瑞士组委会试图从项目单上来将冰球这些比赛取消。 哦， 后来啊。结果经过一番比赛以后，发现美国业余冰球联盟队的成绩并不理想，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夺取奖牌的机会了， 嗯， 啊，这事态肯定不能就扩大了。说最后呢，加拿大队呢冰球队获得冠军，啊，美国的成绩就被取消了，因为没有获得这个奖牌的机会了， 嗯， 本来是第四名嘛，结果呢第四名的位置就由瑞士队代替，把美国队的这个成绩取消了 ， 哎，当时的国际冰球联合会规定说，冬奥会的。年呢，冬奥会举办之年，世界冰球锦标赛不再单独举行了，所以冬奥会的成绩呢，就是世界锦标赛的成绩。 嗯， 而这一年呢，美国冰球协会虽然是国际冰球联合会成立的合法组织，但是它取消了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参赛资格。 嗯， 所以这一年的世界锦标赛的成绩单上，也就没有出现美国队的 美国队。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因为出现了个同胞案，就是双胞案， 两个美国队， 两个队都受到影响，所以一直是美国队的冰球队的成绩也受到影响。 嗯，就是说最后其实这两个队争来争去都没讨到什么好， 对对， 都没讨到什么好。最后就是啊，看你正好成绩也不太理想，那我就说你取消了吧，正好你也拿不了前三名啊，也登不上领奖台了，那我就把你都取消了。所以这个啊，也是反映出了就是美国它的这个体育体制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它组织非常多啊，这两个是代表一个不同的组织，一个是美国奥委会在给他来撑腰，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整个冰联再给他撑腰啊，这两边说，那我都有这个推荐的队，那就看你当时的这个赛事的组委会，那就当时的瑞士组委会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 对， 两边得罪哪边啊？这也都不合适，所以就看时态发展。幸好说最后这两队成绩都不理想， 因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多 很多。 因为西方的现代体育的发展的开始啊，好多的地方性的组织，好多城市的协会的组织都纷纷成立。所以他到后期啊，直到如今吧，整个受到各国奥委会的管理的，这个规范的程度，它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嗯， 所以各自为政的机会比较多，这种各自为政的这种组织也比较多。 嗯， 当然现在经过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规范呢， 嗯， 要是要参加国际比赛，你必须进入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当中。 对， 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几乎很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确实， 嗯， 因为奥运会的发展初期嘛。他肯定是出现这种情况， 嗯，是按咱们后来讲，就是这关系没理顺， 嗯， 啊，关系没理顺，像现在这关系就理得顺了， 嗯， 啊，一层一层啊，你必须要纳入哪个体系，我才能认证你啊， 嗯， 你有资格来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啊。那个时候整个的管理的制度也没有现在这么的严谨啊， 嗯， 所以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说完了这个风波啊，我们再说这个比赛当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也可以说是这个体育赛事当中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是跟什么有关呢？这跟钟表有关啊。刚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提到了瑞士啊，实际上是二战中的中立国，而这届呢也是在瑞士本土哈，圣莫里茨来举办的这个冬奥会。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啊看过一本余秋雨老师的书，印象特别的深刻。他当时讲他去瑞士旅游啊，就是讲这个瑞士的钟表行业哈。他当时书里写过一句话叫 叫别人忙着制造军火啊，他们忙着生产手表，啊，当这个战争的硝烟散去啊，人们定睛一看，发现呢，只有瑞士制造的手表还停留在世界的手腕上啊，瑞士其实它作为二战当中的中立国，是获得了很多的这种宝贵的资源啊，包括其实瑞士现在作为经济非常发达、非常富裕的这么一个国家，也是在二战当中中立国的这个身份给它很多的这种保护。再有呢，就是瑞士钟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在二战时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看全世界的这些，名贵的手表哈，先进的手表制造工艺啊，几乎你看全都是瑞士出来的。而所以瑞士在这些冬奥会也是做了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他把钟表搬到了奥运赛场上作为计时。这个事件是不是对于未来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体育竞赛当中的这种计时，不管从赞助也好，还是从计时的这种精密性也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事件。 是，这个在当时确实影响非常大。那到现在我们知道，每个人戴一个瑞士的手表，那是很有面子的。 是， 而且瑞士呢，因为是中立国，它的瑞士的钟表的生产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威胁，所以它的为他们的钟表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契机。而且正是在这次冬奥会上呢，瑞士呢也把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钟表啊，应用到了这个冬奥会上，因为它是一个全球闻名的钟表发达业的国家嘛。 是， 所以说呢，这次呢，它在主办这次冬奥会的过程中呢，就在各个赛场上都安装了巨大的自动的计时装置。 嗯， 而且这种计时装置呢，作为钟表的一种特殊的装置呢，它能够按照发令员的信号自动接通。 嗯， 比如你在竞赛过程中呢，当一个运动员呢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它会自动关闭系统。 嗯， 那过去呢，观众呢观看比赛就会跟着盲目的跟着运动员的这个脚步来走啊，你走到哪儿完成没有？但是这样一来，按照钟表系统以后呢，观众就不用盲目的盯着运动员的脚步了， 嗯， 而且是能根据准确的时间来判断比赛的成绩。那这项设备呢，它的使用啊，其实除了在这次冬奥会上影响很大，起到了一个规范运动成绩的作用， 嗯， 同时呢，在此后的各种国际型的体育比赛中呢，逐渐的普及。圣莫里茨冬奥会的钟表这一自动计时装置的配置呢，也促使了后来啊运动计时器的发展。 嗯， 同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销了奥运钟，这个瑞士钟表。 所以 说 也是打广告了， 它是一箭双雕。对对对对， 打广告了啊，嗯，就是既服务了奥运会啊，我们给你提供好的技术支持还有服务，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平台啊。大家一看，在全世界最顶级的这种运动竞赛当中啊，那你瑞士的手表都能来做这种专业的这种计时的设备，那你的这个质量怎么样，也是可想而知。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就去年刚结束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大家在体验比赛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钟表的品牌啊，他们和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也已经是很多年了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因为每一个赛场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整个钟表的计时，尤其是在田径比赛的时候啊，那个大的计时牌子每回都会给一些特写，比如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都会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广告项目。另外其实这种精密计时的加入也确实对体育赛事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越来越精密，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恨不得小数点后千分位，甚至往后越来越多越精密的这种计时。 其实一般人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像瑞士钟表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除了它本身的它的这个知名品牌，最大的一个功劳就是因为从奥运会开始使用它的计时系统，到现在是越来越快。这是奥运会呢对瑞士的钟表呢这发展它的推广起了很大的这个拓展作用。 嗯，是，所以这两方面哈也可以说是这个相辅相成哈，相互成就哈。 对对， 成就了，既成就了这个瑞士钟表品牌啊在世界的这个知名度影响力，同时呢也助推了奥运会哈体育竞赛的这个计时的这种系统， 对对， 越来越精密，促进了它很好的一个发展。 嗯， 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哈来回顾的，在1948年啊举办的第五届啊圣莫里茨冬奥会，这也是所谓叫复兴的一届奥运会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哈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那从此之后呢，其实奥运会的发展也可以说，冬奥会的发展哈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来回顾哈，过去的、过往的那些历届冬奥会当中那些精彩的故事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崔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跟宋阳跟大家来聊一个在冬天训练哈，大家都会经常去琢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冬训啊，到底有没有必要啊？ 这是有必要 啊，我们都有句话， 有必要啊， 叫这个夏练三伏哈，冬练三九啊。 嗯， 但这句话就是原意是指的是不管你练什么东西啊，都要刻苦，要下苦功啊。三伏天啊，最热的时候；三九天最冷的时候哈、啊。这个条件最恶劣的时候，也要坚持训练哈、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冬练三九哈、啊，慢慢已经成为了一个有锻炼需求的朋友们的一个共识了哈、啊。就是冬训一定要做，而且冬训是非常的必要哈、啊。其实，我也想这问题啊，好像就是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我们基本很少听说有人专门会说春训、夏训、秋训，这词儿好像很少听说。但是冬训，这个好像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大家经常会提起的这个词儿。冬天一定要训练， 就是确实没有春训，因为春天比赛开始了，就是其实春夏秋是赛季，就是它一年，如果我们把这叫做比赛季和非赛季的话，其实春天已经开始比赛了。夏天也有部分的比赛，那么秋天比赛最多，其实春夏秋是比赛的时候，那么你看其实就留下了一个冬天非赛季，那非赛季干嘛呢？那就是训练，就有的时候夏天太热的时候也是非赛季，那怎么办？就是你刚才说的夏练三伏啊，冬练三九，就最热的时候没有比赛你也不能闲着，你训练，冬天的时候没有比赛干嘛呢？你不能闲着，你训练。所以我们再从这个大规模的赛事来说，你比如说奥运会，奥运会每年叫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奥会每年就是最大的这个国际 IP， 那你看它是每年在七月份八月份左右来进行，但是它也是四年一届， 是， 所以你看夏天也是有比赛的。那冬奥会呢，就是除了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雪上项目之外，其他的比赛项目就很少在冬季去运行，所以冬天确实是一个对于不管是对于职业选手还是说大众喜欢体育的朋友来说，没有比赛参与的时候，然后是最好的一个训练时机， 就储备体能啊，打基础，未来一年的这个比赛成绩怎么样哈，许下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其实冬季的训练是非常关键的， 对， 就是说冬季你如果不好好训练的话，你后边等到这个赛事开始的时候再临时抱佛脚再练啊，后边慢慢有比赛再排上，想调整到好的状态是比较困难的哈。这个是冬天训练的一个比较客观的理由哈，就是为了之后的赛季做准备。再我们说其实冬训本身哈，冬训本身其实也是有好处的。我不知道宋阳在冬天有刻意的去做出什么样的训练，或者说保持什么样的训练节奏吗？ 少，确实少，因为冬天确实你外边太冷了，就是对北方来说啊，外面确实是太冷了。在室内做一做室内运动，比如说室内的这个跑步机的跑步啊，然后室内的健身房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其实我还是夏天练得多，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练得多，冬天练得少，所以这样你看，恰恰是冬天在大多数人练得少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在坚持训练，一下的成绩就比别人要提升很多。 没错，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朋友是在北京马拉松310的三小时的配速员，他说他为了跑出大概全程马拉松2小时50分的成绩，就是在北京马拉松那一年之前的冬天，练了整整一冬天， 就是最后他说在操场上跑到哭，男的啊， 真的是整整一冬天， 整整一冬天，我图什么的啊？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啊，但是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跑到哭，我说怎么会跑到哭呢？他说真的是冷， 嗯， 真的是冷啊，他的东北去冬天跑就跑操场，脚趾头冻的都。直哆嗦的那种，因为你想跑鞋不可能像我们穿棉鞋那么厚，跑鞋都很薄很轻薄，然后基本上你根本不保暖，所以穿跑鞋在跑的过程当中就是手冷脚冷，冻哭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年北京马拉松上就很，也不是说很轻松吧，就顺利的达到他2小时50分左右的这个马拉松目标。 嗯，其实这方面我也感同身受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这个经验。其实我开始。真的说有计划性的就好好想去练跑步，大概是2015年的下半年啊开始练的。然后呢我的 PB 是在2016年的3月份跑出来的。我在2015年的冬天就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跟刚刚孙杨讲的一样，练了整整一冬天。当然啊，我这整整一冬天跟他刚刚说的那位选手啊这整整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冬天我真的是不管天多冷，基本上能保证每周哈，以周为单位，每周能跑4到5次啊，基本上那个冬天真的练得特别的勤，当然也因为后边有比赛，而且那个时候对成绩的提升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在2015年的那次北马我参加了，我的北马当时成绩是5小时20多分， 嗯，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参加过比赛，就开始进入到秋天冬天练。练完一个冬天出来到3月份跑 PB 就提升了1个小时，直接提升到了4个半小时，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我那整个2016年整个跑步的状态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有赖于这个2015年底这个冬训真的是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当时有一次跑完 PB 回来，后来又跑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的这个气温也比较合适哈，我晚上去跑，有一次跑了一个15公里，然后我这15公里因为都是固定的线路跑嘛，我就开着这个表哈，因为我当时就是也没有开每公里跑完他给你报速啊，给你报你的这个距离啊，配速是多少都没报。后来我就跑到这个第8、9公里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然后我发现这表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飘啊。如果我的配速哈，8、9公里配速怎么到50几啊？我就没，就感觉自己是就轻轻松松啊，就是按照也没有想跑多快，就这么跑了。然后结果从那次之后，我就后来发现，就那一段时间的训练，跑15公里的配速基本都能在50几、51几，就不知不觉当中这个提升是非常大的哈。这是冬训的一个必要性。再有呢，在冬天其实还有一点，这也是众说纷纭哈。大家怎么说的都有哈，比如说在冬天人体本身的这个消耗，因为要对抗，尤其是在北方哈，对抗这种寒冷，你身体本身的消耗就要更多，你这个时候再去跑步的话，其实你对于这种热量的燃烧哈，脂肪的燃烧啊，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再有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都非常的厚实啊，可能有些朋友怕冷啊，大羽绒服啊也穿着去跑，这样我也见过。哎，等到开春你慢慢把冬装卸去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变轻盈了，就跟绑着沙袋在腿上一直练，突然把沙袋去掉，哎，那个感觉差不多啊。 对，其实还是要找那个，就是在怎么说呢，在一些极端天气下，当然你是要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的前提之下的一些训练。我不是说平时状态你说每天都要找极端状态训练，不是这样。比如说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在夏天，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的下午2点钟，最热的时候去跑10公里， 图什么呢？ 因为要找那个，本来在2020年当时还想去一个比赛嘛，就是没有想到后边就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当时是想着去跑，宁海的50公里，因为它的那个天气其实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你会在那样奔跑，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在那样一个环境天气下的一个训练方法。对，你要知道那是跑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就在北京最热的时候去，我那真是高温，34、35度吧，大概这样。就是你刚跑出几步，身上就不是说汗水了，就是你身上一拧就哗哗的，就直接往下，就刚刚洗完衣服一样那样的感觉。平时跑个15公里左右可能出现的状态，大概跑6、7公里，你在那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哎呀很累了，包括你的心率啊，然后你的体温啊温度啊。后来没有去参加成那个比赛，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全球疫情的原因啊，管控的原因。可是我发现哎，你再去夏天跑，通过那几次的训练之后发现不累了， 嗯，适应了，嗯， 就是你适应那样一个极端状态，你再往下一点，你就不累，就跟我们说打那个重量级拳击一样，比如说你已经适应90公斤级别的，你往下降一个级别，你打75公斤级别就是玩一样， 嗯，没错， 就是我们说冬季训练跟夏季训练的状态也是在于，当你在-10度、-5度、0度的时候，你已经在户外跑10K、15、20公里的时候，你都已经 OK。那你在一个相对于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下，比如说7到15度之间，你再去跑你就非常舒服， 嗯。 就像下台阶， 嗯， 对吧？你就相当于90公斤级，然后你已经打75公斤，就跟玩一样， 嗯，降维打击啊，就是降 维 打击， 降维 啊，就比如说，啊，越100公里，你跑下来之后跑一个马拉松比赛，那就是跟玩一样哈，啊， 就是你只要不图成绩吧，你就轻松，你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嘛， 对，是， 对， 我们再来听一听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个，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冬天哈，他是专门针对着冬训。有自己的这个训练计划和安排的，而且也是针对性非常强。我们来听一听冬训究竟会对我们的哪些运动能力会有明显的刺激和提升。好，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因为多数朋友啊，在冬天我们为了去抵抗寒冷，我们一定要吃更多的这种糖，相关的这种热量的东西， 对， 那这种热量的东西才会让我们有这种温暖感， 对， 那这种热量东西，而且我们冬天的运动量又没那么大，就很容易去堆积下来变成脂肪，所以说冬天如果说并没有一个非常自律的这样一个训练计划和过程的话，很多朋友就会很容易发胖一些， 嗯， 所以等开春的时候，冬训的朋友跟不冬训的朋友就不是说冬不冬训的区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过了冬训会为什么会差别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原因是我们在冬天呢，因为气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像之前我在前段时间跑广州马拉松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观点，为什么我们马拉松比赛会10度这种气温比较合适呢？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我们需要消耗我们身上的这种那个机能去提供我们体能，那这种消耗的过程中呢，它是通过这样一个去释放热量，才转化成我们的这样一个能量。然后这种热量释放又通过汗水的排出的方式去排出体外，保持我们体温的一个稳定，这是一个人体正常的机制。那么冬天呢，在这件事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热量排出体外去保持体温这件事是更简单，所以说我们冬天就不用太担心像我们在夏天跑步那种高心率的状况。那么对于我们心率呢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的。另外呢，冬天还有点是我们穿的衣服会比较多，那么我们不会像夏天那么轻便的那么轻松的跑，所以说我们跑起来这种负担感更重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去达到一个像夏天跑步那种非常极度的兴奋，就你想跑得更快，你的负担更大，可能跑得更快的门槛变得更高了，那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做心率训练。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这样，我叫做有氧训练。那么比如说像我在去年的一整年，我没有做任何的路跑训练，我没有做过间歇，没有做过这些训练，我只是经常上一些山，会跑些越野赛，或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去做一些这种高山的运动，那么那段时间呢，我无形中去储备我有氧能力，冬天呢我用一个有氧心率去做一个持续运动，那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这种有氧能力提升之后，你一旦走到马拉松赛场上，你的有氧能力的释放就说明你的心脏的最高的输出的功率会很高，如果说你在有氧区间你的有氧能力又更强的话，那么你在有氧基础之上，你在一个比如说像马拉松比赛，你希望高输出的时候，你的心率还能提起来， 对， 你能有更大的这种输出能量，你就意味着你能跑得更快。所以冬天在这一点上，我们通过一个相对，比如说冬天我们大概都有3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也从科学的理论上来看，也知道就是3个月这样一个12周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有氧储备也很好的周期。 对， 你通过比如说我们只是看心率跑，我们 在冬天不推荐说跑得快，因为本身你跑得快也更困难。 嗯， 那么不如我们就顺其自然。那么比如说我150的心率，我就看着心率跑，那你会发现你三个月之后的你同样的心率你可以跑得更快，而对，而且会快很多。 嗯， 这就是我们冬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哎，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率哈。说冬季啊， 嗯， 这个心率会比夏季就要慢一些。 嗯， 因为夏天的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啊，心率就会比较高，冬季心率比较低。 嗯， 又说这个就是跑步啊是练什么哈，主要就是练心率啊，要你在高步频的状态之下要做到低心率，心率越低越好，这样你跑步能力会有一个稳步的提升。就我觉得说到这儿哈，咱们可以再展开说一下这个究竟跑步是练什么。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哈， 嗯， 宋阳应该也很有体会，说这个你什么叫你跑步入了门了，就是你真正入门槛了，就是你关注到自己的心率了，而且把心率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去衡量，而不是说距离啊配速啊其实都不重要，你就关注心率，说明你哎真的是对跑步训练入了门了，知道该怎么练了。 对，其实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叫智能手表， 嗯， 那大家基本都会购买智能手表，不像原来了说哎呦谁买一佳明谁买一松拓，哎你这什么款还挺新鲜，现在好像人手一块或者几块啊都不太新鲜的这东西。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组数据，其实就是心率。 嗯，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关注你心率的这么一个走势。怎么看越是高手往后其实他对于心率的这种把控越关键。 嗯， 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智能手表的主要显示屏它为你自己选择嘛，你主要显示是什么。 嗯， 很多人高手会选择到心率的那一栏，就是看心率。 对， 当你心率保持一个区间的时候，你就保持在这样一个心率期间，才是你最安全和最稳定的状态。 对， 比如说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要保持我的合理的心率在170左右。 嗯， 我要迅速提到170，如果不到170的话说明我没有尽力。 嗯， 我又不能超过180，超过180说明我危险了。 哎， 你就保持在这个心率里面，比如说我这个心率跑出的是510的配速，那你就是510。 嗯， 可能大概到30公里之后，你依然保持这个心率，你可能到不了510，你只能变到545、550，甚至6分的配速。你就是你就是这个速度区间，因为你上不去了，你再上去你的心率就危险了。所以只看心率，那还有一个高手还会看一个步频。 嗯，步频 大概这两块在一个显示屏里边显示。 嗯， 比如说我心率如果没上去的话，我要提高我的步频。比如说我步频已经到180、190，我步频很高了，这时候我就不能再提高了。 嗯， 那我的心率可能还没达到，说明我要降速了。 嗯， 就是这个数据，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何提升你的叫耐氧心率和最大有氧心率？就是冬训能够达到的事儿。 嗯，对啊，像刚刚那位朋友也说到了，因为冬训啊，他刚才也说啊，说这个夏天哈，你稍微一跑，因为新陈代谢高哈，夏天本身人的我们在正常状态下、正常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这个心率就是比冬天要高的，所以夏天你稍微一使劲儿哈，稍微一出汗，心率马上腾腾腾就上去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在训练当中来练心率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稍微提一点步频，你的心率马上就超了。我们知道这个，像刚刚宋阳也讲了，其实我们训练主要练的什么，就是其实练的是一个心率和步频的一个关系啊。其实我们就是练的是这个关系， 叫最大有氧心率 啊，最大有氧心率 或者叫阈值，有氧阈值。 对，就是在你做到高步频的情况之下，你还能维持在一个 低心率， 低心率啊。其实练的就是这个。你要说你高步频上来，你心率也上来，那其实这个你的训练是没有达到效果的。 但是我不好意思打断论一句话，就是但是有确实有个别情况。 嗯， 就是人和人确实他个体差异很大， 就是也有高心率一直保持的。 有就是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咱们汽车里边的这样斯巴鲁。 嗯， 叫高转速发动机。 嗯， 然后包括我记得原来日本品牌几个车，包括斯巴鲁，然后包括三菱，都出过高转速发动机，就是它的排量很低，但是你一定要达到8000转，尤其是他们在跑那种拉力赛的时候，8000转，然后8500、9000转，这个车才能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率状态。嗯，你一踩那声音就非常的啊，就那种。但是大多数的车它并不是属于高转速发动机，它一定是叫做大排量的自吸式的，你用不到大概5000、6000的转速就已经可以了，最大的一个有效输出， 拿这个例子举是什么，就是确实有个别的身体差异的状况，就是他就适合高心率， 嗯， 上到200、210， 嚯， 他不觉得那个， 他不觉得 难受， 他不觉得有负担， 不觉得特别难受， 嗯， 反而他一定要到这样一个200、210的一个心率才能够输出他最大的这个效率， 嗯， 但是有的人你别说到200、190以上，你都快报警了， 对， 啊，就是人体的差异确实有这种个别情况， 嗯。 他一跑心率当就上去了，怎么跑就往上走， 嗯， 就说明他确实适合这个心率， 嗯， 所以也要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哈，嗯。我们说的可能只是针对，大部分朋友哈，比较多的朋友哈，是这种状况。阿桑也说了，基本上这个步频保持在189哈，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当然不，有的朋友他可能步频比较低啊，但是他一步的步幅迈的特别大啊，他觉得这样很舒服啊，那其实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冬天确实对于练心率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冬天本身心率就低，你再怎么跑再怎么加速，你的心率也上不到夏天那么高，啊， 嗯，对，也当然有一状态就是你穿太多了， 嗯， 这不开玩笑，还是穿太多，穿太多了反而容易心率就是蹦蹦蹦，所以这个咱们跑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嗯， 有人在开始跑的时候穿的特别多，里边穿一个保暖层，保暖内衣啊什么，或者叫现在有那个自发热， 嗯，啊，对，有 自发热，还有一种叫热反射， 嗯， 那一件就是我觉得就跟秋衣一样，秋衣秋裤嘛， 嗯， 那一件秋衣秋裤一件不是一套，卖1900， 嗯， 某一个品牌啊，某一个进口品牌，衣服加裤子，秋衣加袖加一起4000人民币啊，我说你这为什么卖这么贵呢？热反射，我说怎么热反射？就是你穿这一件。-10度没问题，然后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就是大概俄罗斯士兵在-10度、20度的雪地里边训练，你看穿就是这个衣服，这个就有这种啊，就是如果说你里边穿上这种衣服，外边你再还穿羽绒层，然后羽绒层外边再穿那个硬壳防风层，你肯定穿多， 嗯，这说的好像就是我，我一般都这么穿。 你要穿这么多，在冬天你的心率也会很高。 对，嗯， 你一跑心率就上，因为你太热。 嗯，对，没错。所以冬天怎么穿啊，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在这个明天哈， 嗯，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宋阳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冬训哈，应该怎么穿比较合适。当然，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题呢，其实关于心率呀，啊，关于这个智能手表哈，其实都是在跑步当中很核心的话题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也没有跟大家展开来说哈。等未来的节目当中哈，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展开来说究竟如何哈， 嗯， 练心率。其实练心率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哈，心率几区几区哈，都是有一个严格的划定的哈，应该如何来练哈，包括智能手表哈，怎么来选，怎么来用哈，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制作这个专题的节目哈，来给大家来讨论这些的话题哈。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存在。